默默地珠泪下，记起多少旧情话，每段往事升起沉下，看流云不说话，渐磨吧，苦闷吧，想起当天月明下，两人合笑到傻话，心里的他快归来吧，这里才是快乐老家，几番离下再相聚，成功挫败难管他，悲哀人有他，快乐唯有他，跟他受苦也罢。他知道否？我在想他。 才是快。